据南朝鲜网报统一新闻报道，南朝鲜的各阶层团体6月4号在首尔的光化门广场举行了民族民主烈士和牺牲者犯国民追悼集会。集会上发言者指出，民族民主烈士们生前为消除地狱、打造生活基地而进行了斗争，朴槿惠政府残酷蹂躏他们的灵魂，必须除掉这一独裁的根源。